袁泉很漂亮，很灵动，很有灵气的一位女生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人们做任何的事情呢，都喜欢把她想得太多，太在乎事情所带来的后果，太在乎别人的闲言碎语，说三道四，太在乎现在和未来的一切，可是往往却忽略了事情的本身和原来的样子。我们来听马兆骏，我要的不多。 我要的不多，无非是一点点温柔感受。我要的真的不多，无非是体贴的问候，亲切的微笑，真实的拥有。告诉我，哦，告诉我，你也懂得一个人的寂寞，你也懂得一个人的寂寞。有多少空白的心在今夜里跳动，有多少呐喊在胸腔里沉默。不同的梦里只有冷漠，这样的夜我不理人，的不多，无非是眼光里有你有我。我要的真的不多，无非是两心的交流，轻轻的触摸，真实的占有。告诉我，哦，告诉我，这世界孤单的只是我。 这是一位少年得志的歌手马兆骏演唱的《我要的不多》，好有历史沧桑感。1986年的作品，他的首张个人专辑《我要的不多》的同名歌曲。这位歌手在17岁开始了音乐的创作，而且在19岁就担任了滚石的制作人，但是很可惜，英年早逝。 你也懂得一个人的寂寞，你也懂得一个人的寂寞。

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分了以后还记得亲吻过的承诺，你的永久已不属于我，默默低头那是我很多话哽在喉咙，你的笑你的快乐不是我爱太多想太多，我能感受它比我适合，爱放了手我伪装冷漠比你先说分手，请原谅我，原谅我不成熟，不爱你是借口，好让你离开我，请原谅我，好像自私将你占有，一个寂寞就给我换你过更好的生活，请不要分了以后还记得亲吻过的承诺，你的永久已不属于我，默默低头那是我很多话哽在喉咙，你的笑你的快乐不是我爱太多想太多，我能感受它比我适合，爱放了手我伪装冷漠比你先说分手，笑过亲吻过你的脆弱，其实我比谁都要懦弱，原谅我必须假装 一段感情结束的时候呢，我们通常都会对首先提出终结的那个人呢充满了敌意，我们内心当中有很多的委屈嘛，还有一种不甘。其实别去恨一个人呢，因为那是对自己的一种折磨，你在恨的同时也磨去了自己内心当中的善良仁慈，你会觉得所有人都对不起自己，会看不清很多美好的东西，别人已经开始启程了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抓住别人的手呢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梁静茹，别再为他流泪。 你走了太久一定很累，他错了不该你来面对，离开他就好就算了，心情很干脆，其实没有那么绝对，愿意 点你就看出真伪，离开他不等于你的世界会崩溃，转个弯里还能飞，就别再为他流泪，别再让他操控你的伤悲，就算有一点愚昧一点点后悔，也不要太狼狈，他不值得你的泪，把那遗憾留在大雨的街，你曾在迷失的旅途中盲目追，自己醉。每段感情都非常珍贵，他的好你就放在心扉，记得有个人曾让你那样的心碎， 我想女人到了一定的年纪，多多少少都会有危机感，她会很担心自己年轻时候囤积下来的这个财富啊、事业啊、男人啊，有一天突然就不见了，她会变得很紧张，于是呢就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去美容，那买化妆品。可是她忘记一件事情，奥黛丽·赫本的胸部也会下垂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要正确的看待衰老这件事情，气质呢比样貌更重要，气质是和年龄无关的。30岁之前我们的长相都是爹妈给的啊，很难改变，30岁之后相由心生。所以呢，当我们的胶原蛋白不给力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让自己更加的从容，到那天就会跟身边的小妹妹们说，不要看姐姐老了，但是我们的芳华依在啊。所以呢，在一个电梯里面遇到了身边全是比自己漂亮然后年轻的女孩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抬起我们的胸啊，胸膛，让我们变得更加的爱自己吧。 某年某月某一秒，整个世界忽然停了歌，

再离开，只为了梦。